多失望，越想念就越孤单，若再被寂寞迎头赶上，多感伤原来只是正常。 这一首歌来自梁静茹的《如果有一天》哈 ，Hello， 各位好吗？北京时间的17:08，欢迎所有听众来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959，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对，今天呢是12月18号，离圣诞节又近了一天。 对。 好，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明天的天气情况哈。明天呢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最高温度呢在40摄氏度，最低温度呢在-4摄氏度，西南风3级。明天的空气质量呢为优。明天的尾号限行呢是2和7，也请所有听众安排好出行计划哈。嗯，千万不要这个限行的时候进五环了。今天我们来说点什么呢，四娘？ 刚刚你不都说圣诞节了吗？咱们讲一讲跟圣诞节有关的一些事儿呗。 跟圣诞节有关的事儿，给我想想啊。第一个印象就是，圣诞节会有圣诞老人，会送礼物，然后呢就是圣诞树，吃好吃的。 对，好吃的圣诞树，还有这个圣诞老人。其实你最期待的就是圣诞礼物了吧？ 没有没有，其实我觉得，因为圣诞节它属于是美国的传统节日嘛，但是由于近些年的这个演变呢，它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一个节日了。其实每到圣诞节，不仅是美国，包括我们中国呀、韩国呀，很多很多地方都在这个过着圣诞节。 对 对 对， 因为 它也可以是一个商业的行为。再一个它也是一个非常浪漫，非常怎么说，很热烈的这样一个节日，大家都非常的喜庆。 对，所以呢今天呢我跟四娘来给所有听众介绍介绍北京有哪些好看的圣诞树。对，因为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哈，在这个房山的是奥特莱斯，首创奥特莱斯，那个圣诞树就很漂亮，每次去的时候都会有这个在那拍照啊。 对 对 呀、 啊、然后每个店铺里面都会装扮着非常好看的一些圣诞树啊，包括一些这个雪花的，还有圣诞帽、圣诞老人的一些挂饰。对，也是一个非常洋气非常热闹的一个节日啦。好，我们先来介绍第一个圣诞树哈，它是位于三里屯太古里，叫做星耀圣诞。哇哦，很漂亮哈。 其实三里屯应该是一个很潮的地方， 很洋气的一个地方、 很洋气的一个地方。那他们做的这个圣诞树呢是在这个三里屯的太古里南区，是一棵会下雪、有香味儿、可交互光影主题的15米高的星灿圣诞树。会下雪、有香味儿，还可以有交互光影，真的是特别高级的一个圣诞树啊。 对， 我之前看过的那种圣诞树都是就是 很普通的一个树， 就装饰了一下，没想到这个不仅会下雪还有香味儿啊。它可以呈现出无以比拟的这个浪漫的气氛。那么这棵闪耀着30000颗智能灯珠的圣诞树呢，融合了科技和梦幻在一起，是由欧洲的艺术装置团队 MK 通过72片手工锻造不锈钢片种下特设18万像素的球形 LED 屏幕和 1500米长的玻璃灯串，在夜色中呈现出独特的流光溢彩。 天哪！我记得，在我在咱们小时候哈、啊，圣诞树是那种很普通的一个树，上面挂一些礼物、或者挂一些装饰。就是这个样子，没想到现在会演变成各种各样的、 好厉害。 对， 你光看这些数字啊，3万颗18万像素1500米长，我的天哪、 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018年的1月1号，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触摸地面上的4颗神秘水晶球，实时改变圣诞树的颜色主题，点亮属于自己的独家圣诞心情。哇，它这个颜色是可以演变的， 可以变， 可以五颜六色的，也可以是一个颜色的。好高级啊。 对， 此外每周五晚上到周日的晚上呢，这个圣诞树还会放出雪花，一片片真实的雪花飘落，简直浪漫 的 不要不要的。我的天哪， 我好想去拍照。 说啊，在三里屯太古里的北区还有一棵高6米由手工雕刻这个锻造的不锈钢圣诞彩球，它仿佛是从童话书中滚落出来似的，不灵不灵的，非常的好看。 哇，太漂亮了、 也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希望所有的朋友能去三里屯去感受一下这个星耀的圣诞树。 哎，这个圣诞树应该是全国独一份吧。 应该是没有复制的、应该是非常好看的。好，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同时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也可以来跟我和四娘讲一讲吧。马上圣诞节了，你们准备去哪儿过圣诞节呢？或者准备去哪儿吃好吃的呢？或者你有没有见到非常好看的圣诞树在哪儿啊？可以来告诉我地址哈。好，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 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雷声在轰不停，雨泼进眼里看不清，心情是狂飙，溅落一身的泥泞，决定我想去哪里，往天堂要跳过地狱，也不恐惧不逃避，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全新途观 L 德系高端中型 SUV， 自适应随动转向 LED 大灯，方向盘加热，座椅加热通风，智能电动尾门，第三代 EA888 涡轮增压发动机，多路况驾驶模式选择 ，4Motion 四驱系统，突破局限，借由心定，以雄浑之势大气登场。即日起购新途观 L， 即享2年零利率以及6000元置换补贴等多重购车好礼。凯威富雷上汽大众4S 店销售热线6937-8663，人车品质，凯威富雷。

每次到周一时候就能看到朋友发朋友圈说，哎呀，这漫长的一天终于过去了。 其实还行嘛。 对啊，有句话不说过了吗？说你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为什么不开开心心的过呢？ 嗯， 对啊。好，我们继续来说北京圣诞节的一些值得去看的圣诞树。刚才啊，四娘来了一句，看得我少女心爆棚啊， 炸裂好不好？ 啊，对对，炸裂。我说你这个年纪还少女心的，就吓着我了。 真的真的真的，因为大家看不到图片，里面真的很童话，很浪漫， 对， 非常 的 唯美。 对，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希望听众也去看一看哈。好，继续这个呢，叫做遗体港圣诞城堡，璀璨的圣诞城堡，可爱的小企鹅，闪耀的圣诞树，梦幻的心愿滑梯，太多的圣诞惊喜了，在遗体港等你来开启哈。高达12米的圣诞城堡，一共呢有2层，呈现在冬季花园，犹如将童话搬进了现实。天哪，有一种白雪公主的感觉。 对，这个城堡你别看它不是那种平面的，它是立体的，里边还有一些店铺呢，你看， 哦， 是吧？ 这个应该是可以进去参观是吗？ 对对对，里面还可以拍照啊，买东西啊，还可以跟这个小企鹅合照啊，可以坐在这个暖意融融的壁炉前烤火啊，一边赏画一边聆听着这个悦耳的圣诞歌，可以回顾一下自己久违的这个童年。 说1层还有丰富的限定礼品和暖心美味可去品尝一下。圣诞城堡里还藏着许多可爱的小企鹅，一个个都萌的少女心炸裂。 哎，你就说， 这个， 你就说萌不萌吧，你告诉我。 啊，我很萌，但它不是真的企鹅啊，是那种公仔毛绒玩具哈。 对，很大一个。 对，很大很大。城堡旁边还有承载祝福的心愿滑梯和高达10米的飘雪圣诞树，光彩夺目，美轮美奂哈。看到这里已经迫不及待了，我也想去看一看，想去这个城堡里面去感受一下。 对，拍照然后去滑那个滑梯。 哎呦，而且这个圣诞树也很好看，里面会有这种很大很大的雪花的这个挂饰哈。 对对对， 很漂亮， 非常漂亮。 叫做遗体港，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也希望听众去看一看。 还有这个在金地广场的叫做金色圣诞树啊，他们家的这个圣诞树呢是璀璨的金色圣诞树，梦幻的许愿水晶球森林，还有这个温馨绚丽的气球灯，还有创意圆环挂饰，以及浪漫的梦幻星雨，造型呢精美的圣诞，还有这个这个还有麋鹿哎， 应该是假的那个麋鹿的 摆饰，对对对 对 对，对对对，还有用了一系列精致动人的圣诞装饰，在长安街上点亮了一道璀璨的星河。 很好看，金色圣诞树拥抱星空的树冠，犹如一束绽放定格的礼花哈。我形容一下哈，就是在这个圣诞树的顶上有，其实感觉像扎了针似的，一刺儿一刺儿一刺儿一刺儿的， 像扎满了牙签。 反正就是， 但是漂亮，但是 很好看，很好看，在远处看特别像那种绽放的礼花的样子哈。把永恒璀璨定格的金地广场站在树下合影，仿佛进入了拇指姑娘的童话世界。 这个温馨绚丽的气球灯和创意圆环装饰呢，是交相辉映，延伸出一条多彩动人的浪漫之路，让人目不暇接。 广场南北入口处的梦幻星雨，让人一抬头就能体验一场浪漫的流星雨的感觉哈。驻足在这里，抬头仰望，哎呦，都有点 不想 离 开 了，真的很好看，很好看哈。我觉得每一到圣诞节或者新年的时候，各个地方都装扮着很有过节的气氛， 可以说是争奇斗艳，特别是各大商场， 看谁家的圣诞树更高啊，谁的更好看，谁的更璀璨呀， 谁家的最厉害呀。 好，这里是仙偷客栈哈，同时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可以来跟我讲讲你喜欢看圣诞树吗？其实在过节时候自己家里也会来买这种小的圣诞树来扎在门口， 装饰一下， 对对，很好看哈。其实单位的就是很多公司也会买来放在这个公司的楼下呀， 咱们是不是也得买一点？ 必须的。好，也欢迎所有听众呢来跟我讲一讲你在哪儿看过非常好看的圣诞树，也可以告诉我地址哈，我来告诉所有听众，让我们也去看一看到底好不好看。好，听到这一首歌，来自萧亚轩的《潇洒小姐》。

想祝福不知该给谁，爱被我们打了死结。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写了卡片能寄给谁，心碎得像街上的纸屑，谁来陪我过这圣诞节。 来自陈奕迅的圣诞节是其中非典的歌，他说来放一首陈奕迅的圣诞节，是不是很应景？一点都不应景，这是一首很 悲伤的， 对，很悲伤的歌哈，因为是没有人能来陪他过情人节，很孤单。哎呀，所以应景吗，哥们儿？好，开个玩笑哈。这里是仙涛客栈，我是貂蝉。 嗯，我是四娘。 对，好，我们继续来给听众介绍这个圣诞节要来了，北京的一些商场啊，非常好看的圣诞树哈。 嗯， 那么这个圣诞树呢，是位于北京 SKP，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了哈，是胡桃夹子圣诞。从大望路地铁站 F 口一出来，就能看到这棵独特的圣诞树哈。看着上下三层的胡桃夹子，是不是一下子想起了自己那个又暖心又单纯的童年时光呢？顶部的 SKP 的标志和 Merry Christmas 一直循环的转动哈。如果你想拍一张完全的图片的话呢，需要等一小会儿了。但是这么好看的圣诞树，我觉得看个一会儿我真的觉得不是问题哎。 嗯， 再拍几张照片真的是很好看一个圣诞树，因为这个呢它更像是一个 蛋糕哎， 蛋糕，对对对，三层的蛋糕一样子，它不是那种普通 的 圣诞树那种的样子哈，确实很好看， 特别像一个游乐场的感觉啊。嗯， 对，很童真， 旋转木马， 对对对，很好看很好看，有三层。 非常漂亮。还有这个是 CBD 的万达广场的浪漫圣诞树。CBD 万达广场呢绝对是意外之喜啊，本来去这里可以说是找点吃的随便垫下肚子，但是没想到哎还能碰到一棵圣诞树啊。站在远处看呢，就像是一位高贵的少女把星星当作裙子穿在了身上，走近抬头一看呢，更像是漫天的繁星。它这个全部都是用这个 LED 灯泡，那个小小闪闪的那种紫色的小灯泡给它拼接起来的。哇， 而且它这个像是一这个像什么，像蛋糕裙儿。 对对 对， 对，还是闪闪的， 有 布灵布灵的 那 种，那 样子像是那种圣诞帽，扣了四个圣诞帽的样子。嗯，很高很好看。 是。圣诞树的周围的树木和草地呢也同样是布满了粉红色的小彩灯，和喜欢的人手拉手走在旁边的小道上，哇，多浪漫呀。 真的很好看，因为平常圣诞树一般都是绿颜色的。但这个呢，它这个大的圣诞树是有一点玫红色的。然后周边的一些装饰呢是这种粉色的小灯泡，很好看， 特别特别的浪漫。 对对对，很 情侣很适合去这儿。下着雪花的时候给人戴戴围巾啊，换换帽子什么的。 对，而且很特别哈。值得推荐的是呢，因为它这是粉颜色的嘛，而且在夜晚的话一定很闪耀，很好看。 哎，我突然想到，如果说在圣诞节咱们去这么一个地方，如果碰到有人求婚的，真的是浪漫至极了，而且还不用自己花钱布置场地。 白捡是便宜事儿哈， 啊，是不是很神奇的想法？ 很浪漫啊！但是应该是在每年的圣诞节时候，好像都会有人求婚。之前也看过 告白， 看过一些这个新闻啊什么之类的，就在这个圣诞树前摆一个这种摆个花的那个形状啊，怎么摆点蜡烛啊，确实很浪漫哈。我觉得圣诞节这些圣诞树它很洋气，而比如说要中国到新年的话，张灯结彩， 元旦的时候， 对对，而跟这个圣诞节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 对对，因为中国这个元旦的话可能会是一些中国元素比较多， 对对对， 大红灯笼高高挂呀， 这个新年的时候哈，对，张灯结彩的。而圣诞节呢真的是很洋气，很洋气的， 色彩缤纷， 色彩缤纷， 有这个童话的感觉。 好，这里是仙涛客栈，我是貂蝉。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萧敬腾的《阿飞的小蝴蝶》，同时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涛客栈”，也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也可以来跟我说一说你去过的商场有好看的圣诞树吗？ 看不见。深红的

首非常欢快的歌啊，来自赵薇的《爱情大魔咒》。欢迎回来，先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对啊，今天啊，来给所有听众分享的呢是要过圣诞节了，北京一些这种高大上的商场里面的一些装饰非常好看的圣诞树哈。 嗯， 好，我们继续来说，这个呢是位于世贸天街的天幕城堡。全北京向上看的世贸天街，今天没有圣诞树，只有圣诞城堡。天幕下闪着的圣诞彩灯，让人心情明朗，太治愈系了、就是看着心情会变好。 嗯，对对对、 对。 而且你可以在这个屏幕上许下来年的愿望，也可以逮住这个没人的时候啊，多拍几张美照。 嗯， 我要跟大家就是描述一下，咱们这个世贸天街的这个呢，它上面有一块大屏幕， 嗯， 就是在头顶上。 对对， 所以它这个祝福啊，是在这个大屏幕上进行游走这样波动的。 是的，之前有去过哈，很多朋友什么表白啊，比如说四娘我爱你，四娘我喜欢你， 貂蝉我也爱你 说啊，圣诞城堡呢对面不远处是一片临时搭建起来的小树林， 嗯， 树枝全部被小灯环绕，金光闪闪的，非常的好看，尤其是那头小鹿惟妙惟肖的栩栩如生哈、让人忍不住的想上去抚摸几把。哇、它是也是被那种彩灯环绕，很亮，很好看。 嗯，特别特别的梦幻啊。 对，也是麋鹿。 还有这个叫做西单大悦城的施华洛世奇的圣诞树。今年的这个西单大悦城的圣诞树啊，是这个施华洛世奇元素的圣诞树，有数十万颗防水晶内嵌于树身。音乐响起的那一瞬间呢，圣诞树红白阶梯层层而上，交替亮起，全场布灵布灵的闪啊闪啊，既漂亮又浪漫。嗯， 这么说到，我觉得我这个圣诞节跑不过来那一天，我觉得 我到底去哪儿呢？我去了这个，错过了那个。 对，应该所有圣诞树都是应该在启动啊，非常的好看哈、像刚才说到了这个喷雪花的，然后这种粉红色的，还有这个施华洛世奇元素的， 对， 都应该在。非常好看啊，是 的。咱们还得说说咱们这附近的，包括这个大悦城的呀、汉光的呀，来跟大家介绍介绍。 好，这个呢是汉光百货，也是在西单哈，是兰蔻梦幻的。站在这棵粉红圣诞树下呢，走在旁边的音乐长廊上，就连男生的少女心也会被点亮吧。对，整棵树呢是粉颜色的，是以兰蔻为主题的哈，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可以花这个两分钟的时间呢，写下自己的新年愿望挂在树上哦，说不定明年就会实现了呢。 还有这个呢是君泰百货，也是在西单哈，烈焰红丝绒，哎呀，这个名字好洋气啊。说火红色的圣诞树远远的就能看到哈，树身有近十米高，既像烈焰又像红丝绒。哦，这个也是蛮有特点的一个哈，红红的。 红红的，亮亮的。 对， 东北角呢还有一个拍照区啊，分分钟都可以拍出这个林海雪原的奇景，也超级适合自拍。 虽然说北京到现在还没有下雪，你可以到这种能拍摄的地方来拍摄一张，假设自己在这种一片白雪皑皑当中。好，这个呢是位于北京的 APM 摩登圣诞哈，最摩登最浪漫的圣诞之夜将会降临在北京的 APM。这些精灵可爱的小伙伴不仅陪伴了我们整个童年，还将陪伴我们度过一个摩登狂想的圣诞。此外呢，在12月23号，真正的熊本部长也会现身 APM， 陪大家共度圣诞，而且还可以亲密合影互动哦。 哎，就是那个传说中的网红熊本熊是吗？ 对呀。 他本人会过来也很不错。这个来，还有这个叫做卡地亚的这个非常好看的圣诞树，叫做温暖圣诞。哎，看起来真的是还蛮温馨的。经典的这个双 C 标识啊，伫立在顶端，晶莹的卡地亚圣诞树上有金色和红色的圣诞球交织缠绕，将红白礼盒映衬的熠熠生辉。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 可以说这个圣诞节马上就要到来了，各地的商场呢，一是有圣诞树，二是也装扮得非常的好看，张灯结彩的，好漂亮呀。 真的是必须得去看看。 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希望听众都能够去这些好看的圣诞树的地方可以去留影纪念哈。 哈，来纪念一下，这是2017年的圣诞节，马上就要2018年喽。 哇，时间过得真快。嗯， 好，这里是仙涛客栈哈，同时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涛客栈，快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也可以来跟我进行互动哈，来告诉我你喜欢圣诞树吗？你在哪个商场有看到非常好看的圣诞树？可以来告诉我地址哈，我会第一时间的来分享给所有的听众。好，由于时间关系的我们客栈也该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郑中基和陈慧琳的《制造浪漫》。嗯， 幻想这城市喧哗的街边上，无人美丽的海岸， 别多话，别破坏这想象，要跟你尽情徜徉。 幻想眼花缭乱的霓虹变成干净无瑕的星光， 闭上眼，学你一样期待，但愿真的能够实现。 是喧哗的街变成无人美丽的海岸， 别多话，别破坏这想象，要跟你尽情徜徉。 幻想眼花缭乱的霓虹变成干净无瑕的星光， 闭上眼，实现愿望，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